弟兄姊妹平安，在座当有哪几位是昨晚都有来的？啊，摆得摆得走了。有几专心仰望神，因为周边所发生的任何事都可以令到我们失去了对神的那个专一，失去了我们对神的完全的依靠。所有事都会，无论好的或者负面的消息，都会令到我们 drift away，令到我哋流散去唔同嘅方向嗰度，唯有专一跟随耶和华。呢个亦都系耶和华上帝好欣赏加勒嘅，所以佢话：唯独我嘅仆人，几十万人当中有一个不见经传嘅外邦人。我琴日解释咗，加勒唔系以色列人，唔系犹太人咯，系外邦人。竟然神会睇中一个外邦人，唔系神特别要挑选佢，而系佢有一种嘅特性。在几十万人当中，这个特性是显示出来，他一个不谋自己的地位，不求自己的名誉，而就是忠忠心心的地去专心跟从耶和华。这个就成为了他成功之路。啊，不好意思，今天我仍然是咬住一粒的很小粒的糖。所以即是大家看到我嘴歪歪呢，就不是我中风啊，好像我今天说。今天我继续分享的，正话主席都有同我哋读咗一段嘅经文。咁其实咧，我系有两段经文嘅。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希望我能够尽量讲晒佢啦，好唔好啊？因为我剩嘅时间就唔太多。讲到疫情同埋阴霾，大家有冇谂过呢两者之间，一个系叫做疫情，一个叫做阴霾？兩者之間有乜嘢嘅關係呢？首先疫情大家都可以明白，就係一啲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外在環境所發生嘅事。無論係疫情又好，無論係瘟疫又好，無論一啲不如意嘅事情發生都好，都係外在嘅事情，係影響緊你同我，亦都唔係我可以控制到嘅嘢，係咪？從來冇人預料到。我仲記得喺兩年前，我仲興合合帶埋教會，都唔係我帶嘅，一班有心嘅人去預備坐船喺日本 Oklahoma， 係咪 Oklahoma？ 唔係 Yokohama。我成日調亂咗 Oklahoma， 係乜都好啦。日本嗰、那個係咪 Yokohama？Yokohama 預備上嗰、那個嗰架船啊，嗰隻叫做咩 Princess？乜都好啦，我又唔識啦。喺呢個太太知。就成棚人預備上船嘅，咁啊去到嘅時候，去到碼頭嗰度，點解冇乜人嘅咁？因為嗰架船都唔細喎，十萬噸咁，啲人去曬邊咧咁？咁啊結果咧，就嗰架船咧就停喺海外邊。點解唔埋頭嘅咧咁？原來嗰架船就係第一隻中咗瘟疫嘅嗰隻船。結果我哋咧就非常失落。冇得去旅遊，唯一可行嘅咧就係船公司賠翻曬錢，賠埋飛機票，賠埋嗰度一個禮拜喺嗰度玩嘅食同住，幾好咧？你話咁啊？但係咧，估唔到嗰時咧就係呢個瘟疫嘅開始，斷斷估唔到我哋嗰一次開始，我有幾個朋友喺上一水船嗰度，佢就困咗喺個船嗰度，結果咧就中咗招。咁當然啦，真係感恩嘅，佢身體都冇事嚇，即係中咗招，經歷咗之後咧，咁啊都非常之真係。即係有啲後遺症，我諗大家都知道嚇，有啲後遺症。咁但係都叫做係平安啦。冇人會預料到一件事咁樣發生，一拖到今時今日都仲未有人敢上船嚇。咁咧呢種嘅情形係外在嘅嘢，係唔到你同我嚟去預料，亦都唔到你同我話聽日就冇噶啦，後日就冇，不如我哋儲定錢啦。老實講，我喺遠東侍奉。我哋每年都有遠東嘅聚餐，我諗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就係一個意象分享會。我喺度諗緊，我哋已經兩年冇擺聚餐咯，咁我哋出年擺唔擺呢？仲係諗下，出年三月，出年三月個瘟疫過咗未咧？咁又唔知喎，咁不如擺出年九月嚟啊！咁出年九月咯，咁可唔可以？可唔可能係第四波、第五波咧？又唔知喎，樣嘢我哋都係靠估嘅喎，係嘛？咁既然咁靠估咧，但係呢樣靠估嘅嘢咧？一路都成為一個陰影啊！呢個陰影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喺我哋藏喺裏邊，以致到我哋冇辦法能夠釋懷嘅。我意思即係話，我哋嘅心情啊， 就被这种的阴霾来笼罩了，意思到我们都不知道行前一步抑或退后一步，或者想想啊，我们怎样 plan。 讲个现实的例子，我个仔就来结婚了，他在 New York 的，但是怎么结婚呢？他又想大排筵席，在 New York 就不得大排筵席，于是就说不如爹地让我退到可以没了这个COVID 完了之后我才结婚。哇，我说你想爹地等几耐啊？我七十岁了，大家不觉我七十岁了，我是六十九岁。我还有嫲嫲，嫲嫲老人院九十六岁，你再等多两年啊？等不等到我真的不知道。他说爹地怎么不如这样啦，你十二月圣诞节夜六号回来行一个中式的婚礼，是跟嫲嫲斟茶诸如此类，行中式婚礼他就开心了。但是想想老人院不让不让你入去呢？又因为又是 COVID 不让外边人，即除了我们可以入去之外，但是其他任何外边人都不一定可以被入去，所以又不计划到。我的儿子就很烦气了，爹地你想怎样？不是我想怎样，是我都不知道想怎样，是个瘟疫一路阻碍了。他说爹地我要结婚，我要生仔，我知道如果生不到就领养算了。咁一係咁個仔咪即係囉囉攣啦喺度，因為我就喺美國喺 New York 嘅，我個新抱仔喺 New York 嘅，咁所以佢咧就話：，爹哋算啦，我唔理你啦，我喺 New York 請班朋友食完，跟住簽字算數啦，你點我唔理你啦。即係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好受影響，令到我去諗前面嘅嘢，我都唔知點樣諗好，令到我哋喺侍奉裏面都同樣。咁到底遠東嘅異象分享會冇咗兩年，咁我哋嘅經費咧係真係？真係好在上帝嘅恩典救我哋用，救我哋出到糧啫喎！咁我仍然憑信心。咁我就喺度諗呢個題目，我應該點樣去面對呢？最後我諗到一樣嘢，嗰樣嘢就係咩呢？就係陰霾係喺你同我嘅心靈世界裏面嘅，係我哋內在嘅。我哋本來可以控制嘅，你可以話我哋唔好諗呢啲咪得咯？你得唔得啊？你可唔可以叫你唔好諗呢啲啊？得唔得啊？唔得嘅喎。真係唔得喎！你叫你唔好諗嘅，真係你越唔諗咧，佢就越諗嘅喎。好似我正話同阿主席講，我話我呢幾日咳得好犀利，咁啊，原來個醫生話聽，佢話咳咧係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是、你可以做到你唔咳嘅，你知唔知啊？啊得嘅喎，佢話佢哋做咗 research 咧，原來咳咧就係我哋腦裏邊嘅一個 switch 嚟嘅一個掣。咁如果你係忙於做其他，譬如我講道咁，一路講講緊咧，我好興奮嘅時候咧，我到而家冇咳喎，琴晚我又冇咳喎，係嘛？咁因為咧，我一 concentrate 一注意某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呢個咳嘅掣咧就 shut off 咗嘅，就熄咗嘅。咁咧你就全神貫注另外一樣嘢，咁啊咳咧自然就唔會出現噶啦。但係當你完咗嗰樣嘢坐低嘅時候咧，唉，舒服曬，咁咧嗰個掣又翻翻出嚟啦。我都唔好谂嘢，唔好谂佢，唔谂佢，一谂佢就咳噶啦。因为你一谂嗰个掣咧，嗰个掣就会着噶啦，一着你就搏命咁咳噶啦。嗱，咁呢个系一位医生同我讲，系佢哋做嘅吓，咁我唔知有几真吓，即系系佢哋做嘅一个 research 啦，就系咁样做法。嗱，我哋真系唔能够控制我哋谂嘅嘢嘅。你话我哋唔好有阴霾，唔好有咁沮丧，唔好咁消极，唔好咁 blue 啦，咁得唔得咧？我都想，你都想，但系得唔得咧？又去真系唔得喎。但我后来发觉，米字，正话嗰段经文，再加埋另一段经文咧，希望真系有时间，唔好讲咁多其他嘢啦吓。加埋佢咧，你又发觉，有样嘢系得嘅，就系咩咧？就系叫做 replacement。咩叫 replacement 咧？是取代，即是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些东西藏在心里面，我们搣不掉，我们没有走得掉的时候，唯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另外一样东西取代我心灵里面那些阴霾的东西。那这个取代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取代呢，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还有神给我们那种的能力，是真的可以取代到这种阴霾。因为阴霾是负面的，阴霾给我们想的东西是很消极的，但是当你看神的应许的时候，没有一句说话消极的，就算是有，一会儿讲回刚才说主席读那段经文里面，基甸你说消不消极的，我想基甸还惨过你和我，他真的我们的 瘟疫就最多可能或者等到出年啊，或者 we live with it 啊，我哋与瘟疫共舞啊，即系唔死得就得噶啦，系咪？总之系咁打针咯，一路打咯，咁总之唔使死啦吓。咁咧就我哋同佢共舞，最近都有咁讲法啦，系咪？就系你咪接受佢咯。好似当最近有一隻口服嘅药啊嘛，当你出现有瘟疫嘅时候咧，即刻食嗰隻嘢咧，就令到你可以即系可以免受一个生命嘅危机啦。咁嗱，呢啲冚唪唥都系一个好嘅，即系好嘅好正面嘅一啲嘅信息，但系都未够啊。如果上帝俾我哋嘅信息系能够 replace 咗呢啲嘅时候咧，取代嘅时候咧，嗱，咁就好唔同咯，成个处境。记唔记得基甸佢所面对嘅系乜嘢问题啊？我哋面对嘅瘟疫可能有呢啲疫苗，可能有期有时间，慢慢就可以与佢共舞。但系基甸系点啊？基甸话耶和华神将以色列民系交俾米甸人啊呢班东方人咧，系折磨佢七年，而当中几凄凉啊！你有冇留意到？喺边度先？我都要揾。我都有啲困難咧，除咗眼鏡啊，睇到聖經又睇唔到你哋。唉，我都唔知點搞。嗱，咁喺聖經裏邊咧，就係講到當時咧，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為敵，因為耶和華不斷即係以色列人不斷嘅抗拒耶和華神啊。結果咧，神就不斷嘅磨練佢哋，結果神咧就將以色列人交俾米甸人、東方人、亞瑪利人咧嚟去成為佢哋嘅痛苦啊！有七年咁耐，甚至到一個地步咧，聖經話當時基甸咧，佢哋收割嘅時候啊，佢哋打割嘅即係打谷嘅時候咧，佢匿喺邊度打谷咧？聖經又話佢匿喺酒糟嗰度打谷喎，大家明咩叫酒糟？即係壓酒池啊！嗱，打谷咧就係要喺山上邊嘅。點解咧？因為佢哋打谷嘅時候咧，嗰啲谷殼啊，嗰啲衣咧，我哋叫做嚇，就會好輕嘅。咁咧，如果喺山上邊咧，就大風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將嗰啲谷殼咧就吹走咗。咁咧，剩翻嗰啲麥咧，嗰啲谷咧就會跌落地下，咁佢哋就可以收割。嗱，但係點解基甸要走去個壓酒池嗰度咧？壓酒池就唔喺山頂嘅，壓酒池咧就喺山谷下邊嘅，就唔係好大嘅啫。就好似一個碗形嘅嘢嚇，咁咧就喺啲葡萄啊、葡提子啊咁擺喺壓酒池嗰度，然後就踩，咁啊等嗰啲汁咧就沉咗底嗰度咧，咁喺嗰啲地方嚟去做榨，就係做壓呢啲嘅葡提汁嘅。嗱，咁點解喺嗰度咧？就係因為佢哋基甸怕咩咧？怕如果喺山頂，當呢啲米甸人啊，佢哋見到，哇，原來有呢啲谷糠在空中飘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丰收了，于是呢就上去攻打他们，而根本呢就没得打的，以色列人就输硬了，结果呢他们辛苦的收割的谷物的冚唪唥都被这些米甸人全部抢走了，所以圣经呢就记载说他们当时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于是呢他们就极其穷乏，当时以色列人因為米甸人的緣故極其窮乏，聖經仲記載到當時嗰啲人、嗰啲外邦人啊，米甸人多到點咧？多到蝗蟲一樣咁多，大家知道蝗蟲幾厲害噶啦嚇。仲有啲駱駝畜生咧，周圍嚟食佢哋嘅嘢，咁所以咧佢係非常淒涼嘅。咁啊，以色列人咧就係因為呢個緣故咧，佢哋咧就於是咧佢哋咧就求告耶和華。咁耶和華咧就差遣呢個先知到以色列人當中咧，就解釋佢聽點解耶和華要將呢個嘅咁困難嘅處境去喺以色列人身上出現，就係因為佢哋喺下邊嗰度就係我是耶和華你們嘅神，你們住在亞摩利人嘅地，不可敬畏他們的神，但係你哋竟不聽從我的話嘛，我講咗你聽，叫你唔好，但係你唔聽喎，咁所以冇辦法啦，咁我一定要你學嘢嘅。嗱，大家留意。这个的困境啊，这个困境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困境是耶和华要藉着这个困境给以色列人在中间学到他们应该学的东西，所以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而他们不知道原来呢是耶和华神给的就是给个机会他们学东西的话呢，他们真的失了一个学习的机会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无论是一个什么的处境都好，都是有耶和华神的心意在当中。就算不好都好，就算极其以色列人极其困乏穷乏都好，都是耶和华神是藉这个处境来去让以色列人学习到他们要学的功课，就是去敬畏耶和华。今天神将这个的瘟疫带到来，温哥华带到全世界，我相信第一是神容许的，第二神一定知道，第三神不会给他的子民白白的面对这个瘟疫之后白白的兜一大轮之后，唉，终于过去了，那你学了什么？我没有学到，我相信一定不会，上帝会藉着这瘟疫给我们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那就教我们欣赏科学家咯，他做这么多的疫苗出来咯，又或者教我们那我们可以 work from home 咯，挺好 不用上班，即是我的同工就 work from home， 一个礼拜回两天，我就要日日回，因为我是揸锁匙那个，你不回就不行啊。即任何的这些的事情发生，我相信神一定是要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每人的领受也许不一样，但一定是为了你属灵的好处让你去学习。而我们怎样回应呢？正如我讲，其中一个回应方式就是 replacement。 我们的心境要有改变，怎样改变呢？改变了什么东西呢？正话嗰个故事讲紧基甸嘅故事嘅时候，就系话耶和华神解释佢听点解耶和华要将呢啲苦难临到以色列人当中嘛，因为你哋唔听从我嘅说话嘛。咁于是跟住耶和华嘅使者去到咗俄弗他啦，又跟住咧就系亚比以谢族人嘅约亚斯嘅橡树下，即系约亚斯个仔咧就系基甸啦。咁然后咧就同基甸讲呢番说话。这番说话就很有趣的，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又对他说什么呢？喂，基甸，起来啊，帮帮手吧，我叫你去打米甸人，掂的你，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因为当时基甸是一个什么？一个完全寂寂无名的小子，他是约亚斯的仔，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算是流落的了，真的没有人识，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怎样看他自己呢？他看自己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广东话叫做鹌鹑，什么叫鹌鹑呢？就是我就不懂，就是广东话的形容 很精彩，鹌鹑就是鹌鹑，就是很细胆啊，心无大志啊，任人宰割啊，就是这样啦，他就是这样看他自己。所以当时耶和华怎样跟这个基甸说呢？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对基甸来说呢，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是吗？凭什么你说我大能的勇士啊？我从来没看我自己是大能的勇士，我连打谷都不敢在山上打，我还要在酒造池里面打，我仲要面对呢班人冲入嚟攞晒我啲嘢，我何来系大能嘅勇士？你心目中大能嘅勇士应该系点啊？唔似曾牧师都似王牧师啊，系嘛？啊，唔似王牧师都似 Superman 啦，系嘛？真系咁噶嘛？企出嚟真系骨骨子子咁噶嘛？真系一呼百应噶嘛？但系基甸话，基甸嘅回应就好就好好好有趣嘅吓，咁啊。他怎样回应呢？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果与我们同在，我们使什么搞成这样？这是广东话的翻译。若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使什么搞成这样？其实另外一句说话就是，若果你说我是大能的勇士，我使什么今天踎在这里啊？完全不像样。于是我就问一个问题了，大能的勇士是描述着哪一个？点解耶和华神面对一个鹌鹑话佢听你是大能的勇士？当然不是鹌鹑啦，基甸啦吓。点解佢会咁讲？系唔系大能的勇士？嗱，呢一个咧，其实就是赋予俾基甸一个特别的身份。若佢知道佢呢个身份咧，系唔会受制于 外边呢个咁困难嘅处境啊，大家明嘛？面对一个咁困难，面对一个咁阴霾喺心中嘅处境，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因为你唔会俾呢啲嚟去控制住。因为喺我耶和华眼中，我睇你系一个大能嘅勇士，唔系你睇你自己。你睇你自己就系一个暗春。我睇你，我代表神嘅身份嚟话你听，喺我嘅眼中，你系大能嘅勇士。点解你系大能嘅勇士啊？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就咁多啫。当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嘅时候，你嘅心境就唔一样啦。当耶和华与你同在嘅时候，你能够做嘅能力就唔一样啦。呢、这个就是我正话所讲嘅 replacement。喺你极度艰难嘅日子里边，喺你面对各样嘅沮丧，翻工又面对疫情，啊，翻到屋企又啊又七国咁乱，又或者份工又啊完全冇 security， 大家都知道喺阴霾之下都唔知份工可以做几耐嘅系嘛？啊，有很多岗位都慢慢俾个老板系咁 job 系咁 job， 啊，咁即系由朝到晚都提心吊胆嘅呢啲嘢。除了耶和华神的应许能够取代之外，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能够取代到。如果继续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自己过去的这种的困难的时候，完全忘记耶和华神与你同在的话，那你肯定会继续的阴霾下去。阴霾能够被取替的，就是当你记得耶和华与你同在的这句说话。当然啊，对米甸来讲，对基甸来讲，仍然都未释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问嘛，他说若果耶和华与我同在，若果我是大能的勇士，怎会搞成这样啊？是不是？那又跟着呢，他怎么说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这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明明我阿爷、我阿太公话听啊，系耶和华神领我哋嚟呢度噶嘛，应该系风调雨顺噶嘛，系咪啊？啊，即系耶和华应许咗你嘅，你应该系步步高升噶，系嘛？你应该系处处都加人工噶，啊，咁点解唔系咁嘅？佢话咁啊，耶和华领我哋上来，嗱，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喺边咧？我哋 expect 佢有奇妙作为噶，我 expect 有好嘢噶，但系。在哪里啊？没有啊，事实上我看不到嘛。咁又跟住呢就话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到一个咁嘅地步。即係过去呢咁多年啊，佢喺俾米甸人嘅欺负，俾亚玛利人，俾东方人嘅欺负呢，佢认为唔係一个学习嘅功课嚟嘅，係一个乜嘢啊？係被放弃嘅处境啊。啊，真係好大件事喎，你係以色列民喎。是上帝的子民，而上帝放弃你，你觉得上帝放弃了你。大家明白吗？我不知道你面对阴霾，面对瘟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被放弃？我们已经被这些疫情来去笼罩了，啊，我们完全没有希望在前面。真的，如果你看环境，真的过去冇有好嘢出現過喎，啊！啲米甸人係咁恰我哋喎，嚇！嗱喺呢度咧，我哋見到基甸喺呢度咧，佢所講嘅啊，將啊現在丟棄我們，仲將我哋交喺米甸人手裏，呢全部都係一啲乜嘢？唔係悔氣啊，係一啲 complain， 對神嘅一種嘅完全嘅，即係覺得呢個神根本就冇要到我哋。哇！呢個係大罪嚟㗎，如果真係要同阿基甸嚟去，即系嚟去对质嘅话，上帝俾个恩典俾你，上帝俾你去学一个属灵嘅功课，你完全冇觉得呢个系一个功课嚟去学，反而觉得系上帝放弃咗，将你交俾敌人，就咁算数，我丢弃咗你啦，咁样样。嗱，咁啊，幸好我哋上帝系非常非常有恩典嘅，咁呢个啊耶和华嘅即係大家留意喺舊約咧，就係有聲音，譬如上帝差天使同人講説話，咁講翻個天使變咗耶和華佢自己喎，你小心呢樣嘢嚇。咁有時咧呢個因為個天使係代表耶和華嘅發言嘅， 發言嘅對話，所以咧喺用詞上邊咧，有時跟住咧就變咗耶和華佢自己噶啦，所以呢度都係咁講噶。耶和華對他説：我與你同在，你就必，哎呀，我認同話你就必擊打米甸人如擊打人一樣咁。嗱，咁啊快快脆脆啦，時間唔係好多。基甸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給我一個證據，使我知道與我說話嘅係主。求你不要離開這裡，等我歸回將禮物帶來供在你面前。主說：我必等你回來。嗱，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嘅，大家留意。就係當時咧，當呢一個耶和華嘅説話同基甸講嘅時候咧，佢話：我會與你同在，我會幫你去，我差你去擊打米甸人。嗱，我都唔知基甸憑乜嘢去擊打米甸人。大家留意啊，佢連刀都冇把嘅喎。大家明白嗎？打的時候他怎麼打？300個勇士是用火把和玻璃樽而已，刀都沒有多一把的。那他們就當時呢，基甸呢 就知道耶和華將這個這麼大的使命交給他，那他就說：米字，你如果我真的在你面前蒙恩的話，求你給一個證據給我，然後呢就使我知道你說的是真的，你真的是那個主。然後跟著呢就說：你不要走字，等我去攞啲供物嚟去摆你面前。嗱，呢个系基甸对耶和华嘅回应。既然你话差我去做呢个大将，有大将之风，我系大能嘅勇士，好，咁咧我就多谢你啦。咁但系咧就求你俾个证据俾我，等我真系知道你系主。不过咪住，你等一等，我而家翻去攞啲供物嚟去嚟到你面前，你唔好走啊！嗱，佢系咁讲嘅，好有趣喎呢句说话。咁跟住你知基甸攞乜嘢供物嚟去俾耶和華嘅面前咧？聖經都有講，你聽完之後咧，你都覺得哇，基甸有冇搞錯啊？咁佢點咧？基甸就預備一隻生羊羔，用一衣法細面做咗無烤餅，又將肉放喺個燒機裏邊。嗱，我呢個字係咪框？我唔識讀啊。燒機咧，其實即係嚇，又將湯盛喺個壺中。带到橡树下，咁我想问你啦，佢乜嘢预备啫？山羊羔，又仲要乜嘢啊？又仲要做无烤饼，仲要攞咩用一依法细面做咗无烤饼，又将啲肉咧煮熟啲肉，仲要煲汤喎，系嘛？将啲汤咧摆喺个壶里边，又先拎翻去俾嗰个耶和华嘅仆人又好，天使又好啦。我想问你，男人就唔知噶啦。想问姊妹，呢扎嘢要用几耐时间？吓，成个晏昼啦！你今日有 gas 炉都系嘛？嗰时冇 gas 炉喎，要经几耐？有排你整嘅喎。嗱，好有趣嘅。其实喺呢度咧，其实基甸咧都系心大心细嘅，有啲啊。你唔好走字，你等我攞呢扎嘢嚟俾你先，亦摆喺你面前。嚟去供奉你，如果你係假嘢話，你等哇呢、這個人基甸去咗幾耐？去咗15分鐘仲未翻嚟，再等多成粒鐘咯，再等多喂個半鐘咯，佢仲未翻嚟，佢係咪放我飛機啊？即係如果呢段真係耶和華神交付俾基甸嘅咁大嘅責任，分分鐘哇，都係唔等佢啦，我諗佢都係唔掂噶啦，係嘛？基甸就是用这样办法，我很耐时间你都等我呢，我就真的知道你是真的。但大家明白那个用意在哪里吗？而这个真的证明到这件事是真真实实，那个人那个耶和华神真的在等他，很长时间真的仍然等他，那这件事就真实真正的发生在当时。整個故事因為時間關係，我不再多講後邊。其實最後基甸最深尾咧，都係一個失敗告終啦。不過今日我哋唔講佢失敗，有時間啊，黃牧師再請我哋，我先講基甸嘅最後嘅結果係點咧。今日講佢成功，唔係講基甸點成功，係耶和華神點樣要一個無名小卒嚟成就一件好偉大嘅事。就算你基甸唔信我耶和華講呢句説話，仲要考核我添。第二個考核係咩啊？第二個考核咪就係咩咯？就係、是、 啲羊毛乾啊、羊毛濕啊，神嗱、啊，如果係真嘅，你真係要咁嘅，我整隻乾羊，我整隻羊毛出嚟，嗱，擺喺呢度嘅咧就係、今晚係濕嘅，聽日係乾嘅。咁啊，如果真係應驗喎，又跟住話，咪住，嚟多次，嚟多次，整埋一次唔算，就調轉啦。嗰啲係乾嘅，呢啲係濕嘅，又真係得喎。嗱，基甸其實真係冇信心嘅喺呢件事裏邊，但佢冇信心之餘咧，佢不斷嘅仍然再試一次。我一定要好清楚知道耶和華神。佢俾我嘅應許係真真實實，係冇花假。嗱，呢一種嘅執著咧，係值得我哋欣賞嘅。某程度上，有乜嘢嘢能夠取代我哋心靈裏邊嘅恐慌咧？有乜嘢嘢能夠取代我哋心靈裏邊一啲不可知嘅記掛咧？呢、這個世界任何應許都唔能夠做到，係咪？你至愛嘅，無論太太，無論丈夫，咁啊仔女實唔使講添啦，應許咗嘅嘢都冇，分分鐘都即係冇下文噶啦嚇。但係你嘅至親至愛所應許嘅，都唔能夠百分之一百。基甸同樣對耶和華神有呢種嘅懷疑嘅，但係真正能夠改變到基甸後來佢真係去。真係去打仗嘅時候，用300個勇士就贏咗啦！嗱，即係呢啲係取代咗佢內心裏邊嘅 uncertainty， 取代咗佢內心裏邊嘅嗰種嘅不可知啊！喺另外一段聖經裏邊，牧師我過少少鐘啊，唔好意思，如果唔係就要下幾個月先再講，我唔記得我講過乜噶啦。另外一段咧，就係大家留意咧，係喺以賽亞書43章。咁啊，以賽亞書43章咧，我讀一讀俾大家聽啊。就係耶和華你們的救贖主以色列嘅聖者如此説：因你們嘅緣故，我已經打發人到巴比倫去，並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即係逃走嘅逃啊，嚇，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暂时讲到这里先，这里讲紧乜嘢嘢？呢度講緊耶和華神對被掳嘅以色列人，對以賽亞先知點樣講咧？佢話喺巴比倫嘅人，佢掳掠咗我嘅子民，今日做咗被掳嘅子民，但係我要打擊呢個巴比倫，仲要咧啊！佢講到要點樣打擊佢咧，使到啲加勒底人咧啊，好似啲走難嘅人一樣，以前佢哋威嘅時候咧，就坐佢哋嘅豪華嘅遊輪啊，沿住呢一個嘅呢個大河啊嚟去暢遊。但今日我要佢哋坐呢只豪華嘅遊輪咧，要佢哋咧走難咁樣走，甚至到一個地步咧，我要佢哋咧啊，聽住呢度啦，佢話：因為我係你嘅君王，耶和華要喺滄海中開道，在大水中開路。使到車輛、馬匹、輪船啊，唔係輪船啊，船啊嚇啊，軍兵、勇士一同躺下，不再起來。耶和華神喺邊度？喺海路嚟去開路啊？喺邊個曾經發生過喺大水中嚟去開路？喺滄海中嚟去開嚟去開道啊？咪以色列人過紅海嘅時候咯。耶和華神將紅海嚟去點啊？分開嘛，等到以色列人可以過啊嘛。又跟住，當埃及兵嚟到嘅時候，轟一聲就將佢哋剿滅曬啦。呢度咧就係重複當日所發生嘅事。我會咁樣樣令到呢啲掳掠你嘅人，佢哋勇士啊等等一同躺下，不再起來。他們滅沒好像熄滅的燈火。又耶和華跟住就同佢哋講：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让我赐给我的百姓。这段说话讲的什么呢？ 耶和華同以賽亞，佢講佢話佢話緊聽咩？我要喺沙漠呢個人體冇希望嘅地方，我要喺呢一個嘅完全冇任何水源嘅地方，我要喺嗰度咧嚟去開江河，我要喺曠野呢地方嚇雜草橫生，或者都係一片大沙漠當中，我喺嗰度開路嚟去俾以色列人喺中間嚟去走過。让他们有水源来去让他们生命得到滋润。只要一样东西，你们不要再想回以前。以前你几威，以前你几巴闭，或者以前你几丰富，这些东西不是你要想的。你今天要面向前面，因为耶和华神就要在你前面开这些路，就要在你前面来去给这些水源给大家。这段说话是提醒一班以色列民，过去他们曾经威过，但他亦都曾经受过苦难，因为被掳去到巴比伦，大家记得吗？跟着古列王的时候，虽然古列王对以色列人好点，但是都是一班被掳的民族。耶和华神，不要再想这些事。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有很多，每人有不同过去的包袱，有开心的事，有困苦的事，有面对瘟疫，有人失去了他的至亲。在我们教牧同工当中，可能黄牧师应该知道，在我们教牧同工当中，我们教牧同工的主席陈耀堂牧师，他和他太太一起中了 COVID， 一个就入了医院，但是这些过去，耶和华神就要我们学习不要再想这些过去的事。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知道耶和华神在我们前面会有一条更美的道路，因为他要在没有可能当中成就一件有可能的事。没有可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沙漠里面他和我开一条路，是不是旷野当中他和我走出水泉。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明天，这个的应许就是 replace 取代了我们心中的阴霾，取代了这个疫情给我们各样的不好的或者回忆不好的处境，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明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悲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很多的经历，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主，这都成为丰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但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在前面你要为我们开江河，你要我们开道路，你让我们因为你开这些，你话明是要赐给你的子民。今天我们作你的子民的时候，就让我们让你的应许去取代了因为瘟疫而带给我们各样的各样的重担，各样的未知前面的道路。求你给我们有这一种的信心，因为知道你称我们为大能的勇士，在你眼中我们只要跟随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奉基督的名求，阿们。